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乔课语时间。 欢迎来到阿乔的客家时间。 我是菜菜， 我是阿乔。 感谢大家在我们部落格和粉丝专页底下的留言。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解答上礼拜那两个句子的意思。 好，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礼拜的句子。第一句，闽金洞老贵明洞由青豆真吃潮州中华民国给总统献祭董金彩。民进党跟国民党有很多政治操作，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举相当精彩。第二句，垃圾不分蓝绿，垃圾不分蓝绿。那第一句这边有一个闽金洞老贵民洞，这边的劳是和谁，我和你，我跟你讲的那个和跟的那个意思，就是劳，乃劳你，我跟你，乃劳你共，我跟你说。由青豆真吃潮州有很多，这边的青就是很，那跟后面的总统献祭董金彩，这边的董也是一样的意思，表达一个程度很高的意思。第二句，垃圾不分蓝绿，这边基本上是直翻，那这边某分的某就是没有的意思。 那这礼拜我们的主题是爱的迫降。 好，那第一个字热门，捏门， 捏门， 捏门，要用你的鼻音，捏门， 捏门， 对。然后第二个单字评价，评价， 评价。 第三个男女主角，男女主角， 男女主角。 接下来配角，配角， 批告。 接下来追剧，追卡， 追卡。 对，这边比较特别，剧是卡。第六个，网路影音平台，网路影音平台。 阿乔，你可以一个字一个字来吗？ 好，首先是网路，网路， 网路。 再来影音，影音， 影音。 平台是平台， 平台， 对，所以合在一起就是网路影音平台， 网路影音平台， 对。好，那再下一个单字，经典，经典， 经典。 演技，演技， 演技。 演员，演演， 演演。 最后一个结尾，解谜， 解谜。 好，那我这边做一个小补充，那就是演员的演，那我们通常就是如果在客语的发音应该是二声演，那上面这个演技它是演技，那是因为就是如果碰到两个二声，那前面的这个发音通常在客语里面会是三声。接下来是就是我们第一个单字热门，捏门。那有热门就会有冷门嘛，那我们说冷门的话就是狼门， 狼门， 对，就是 冷门的意思， 直接直翻，对。那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很流行还是怎样，那就是流行， 流行， 对。好，那跟上礼拜一样，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两个例句。第一个例句，我给北宫亚康的黑妙路样饮品腿松最年门的喜帖，两个帖评价清高，因为演演都演的清好。 那上面这两个句子一样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部落格粉丝专页或 IG 底下翻译，我们会在下一期为大家做解答。那这一期的阿乔课语时间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 承蒙大家。